众生以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个选举嘅工程而家开始咗啦，咁、所以无论点都好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而家參與緊選舉工作嘅團隊咧，或者無論熱血公民也好，葉普成也好，即係我哋都要繼續努力啊！咁咧就即係雖然呢個節目就唔好啱講呢樣嘢，但係都要提一提啦。就是、原來咧喺網台之中咧，即係首先 MyRadio 咧就最多即係參選人啦。咁一被 ban 就最多，都有兩件。咁咧，但係國師陳雲嗰度咧。就因為咧，其實佢嗰個成個論述嘅部署啊，相當之精密。咁所以咧，即使話即係嗰個選管會或者係嗰個特港共政權咧，佢哋想做啲咩咧，其實喺理論上都相當之難入手嘅。即係特別而家即係今日咧，譬如我哋而家見到啦，即係呢一個嘅口號《永續基本法》，佢雖然而家喺市面上咧。或者在街頭上面，他未做到那個效果，未做到這個能夠一言驚起、一言驚醒夢中人這個效果。但我很相信呢，去到選舉論壇或者在這個月的打後兩三個禮拜之後呢，即是這個即是關於基本法和香港2047年未來那個命運的問題呢，必然是成為一個政治的議題。那這個問題呢，就足以跟我們現在在街頭巷尾不斷大家講緊的港獨的問題呢是掛鈎的。所以掛鈎意思不是說他會觸犯了一些什麼的，現在這些即是法律上啊，或者即是這些特區政府或者這些港共政權會提出來的禁忌，而是大家無論對這個港共即是所謂港獨的立場，你的取態如何都好，你都要問一個問題，2047年怎麼教法，我哋對基本法嘅態度應該係點樣？如果你再問落去咧，即係陳雲就會答俾你聽。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已經擁有一個實現嘅主權嚟嘅。不過呢個實現嘅主權咧，佢基本上會受到即係一啲不斷嘅挑戰。 係嚇，有限期。 限期其中一樣嘢，但係而家佢未到限期已經好心急嘛，心急到要即係。日日惹走嚟搞你啊嘛！ 同埋嗰個基本法嘅保障係中共可以隨時去越過份基本法，可以有時犯咗規， 已經犯緊啦。係啦，佢已經犯緊啦。 第26条，基本法賦予香港人嘅選舉權同埋被選舉權。咁呢次咧，呢、這、一個將候選人嘅確認書否決咗，或者去呢啲咁嘅。刁難的問題呢，其實已經是違反了基本法第26条的了。大家就有些人寄望，譬如說、我們要在個法庭上做抗爭樣，但是實際上大家可以告訴你，這個這抗爭的結果呢，是會繼續不利於香港人，即是那個爭取自決或者這個建國、以至獨立的情況。那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個中共隨時會伸隻手下來，他用什麼方法都好，總之搞到你現在即在那個選舉論壇上面要宣傳、這個香港獨立或者其他的呢，對於他來說是一個挑戰的，他完全不讓你做，即首先會先做這件事。 嗱，往後落嚟咧，即係尋日未落嚟啊，即係而家未到嚟啊，我都值得講一講而家往後嘅問題嘅。 嗯。 譬如頭先提到嗰、那個即係司法抗爭咁樣啦，或者一啲往後嘅一啲後續嘅路向啦。但係大家而家有一樣嘢冇覺醒到或者冇注意到咧，就係、是、香港係慢慢由一係正在由一個開放社會，佢走向一個警察國家。呢、這個警察國家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舉個例，譬如前幾日有人喺網上寫啲嘢，咁跟住第二日就警察走去拉佢。 係。 嗱，今日我再睇多一段嘢，就係有人著件即係一件 T 恤喺心口，叫我香港人，咁啊跟住俾個保安刁難佢。係。 嗱， 點解而家會出現一個問題呢？就係、是、咧，這個中共中共政府同埋呢個港共政權咧，佢已經處於一個咧極度神經緊張嘅狀態。佢而家係好擔心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港獨呢個思潮，即、就、係、是、成為年青人主導。更加擔心在選舉論壇上面這些對他們政權很大挑戰的這些思潮呢是不斷擴散，所以他做了這件事之後他接著有後續的，這個後續我相信在這個立法會的選舉前後會繼續出現，就是會將整個香港處於一個極度恐怖，就是動一下就有些警察來找你的一個白色恐怖的氣氛在裡面，是吧？咁啊，而家陳文嚟咗啦，咁啊，你身邊去唞陣間，定係還是我繼續喺度再噏嘢？我繼續噏嘢啊嘛嚇。嗱，呢種情況咧，大家就唔好掉以輕心啦。啊，係細啲個冷氣太勁，我哋唔好搞到佢呢個月傷風啊，好大件 事啊。或者咁樣講，其實嗰、那個即係警察喐啲就上門揾我哋嗰件事咧，對於抗爭者，即係譬如我哋啦，或者其實有少少叫慣咗，因為我哋成日面對啊，但係將嗰個嘅光譜就係轉移咗。原本淨係即係叫一班係反對派嘅人士啦，但呢件事而家係普及到成個香港，就係網上講一句説話，或者你著件 T 嘅一個好簡單嘅表態，一個取向，就已經會導致你去受到迫害。 嗯，係啊， 即係以前係處於好壁壘分明，你見到兩班人敵對緊，但而家係成個國家就對人民。 係嗱，而家香港呢個情況咧。即係我自己嗰個個人嘅感受咧，係比大陸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個係咩意思呢？就因為大陸咧，或者再喺中羅湖橋以北喺中國咧，佢哋都習慣咗呢種遊戲規則係點樣啊？譬如我講啲乜嘢，或者唔講啲咩咧，我知道大概係會點樣。當然近排收集好多，但起碼我知道嗰件嘢。喂，大佬，而家你香港係唔知點啊？你求其講網上講一句説話。那個說話在以前來說呢是原來 innocent 的，完全沒有問題的，大家覺得就算拉了即上了法庭之後都不會覺得說法官不會判，喂大家不是、哦、是不是都拉你、哦、好了，這種做法不單止在那個政府部門裡面它那個即國家機器裡面這樣做，而你民間開始類似譬如剛才以前陳文說的那些城管啊、實 Q 啊、保安都開始做這件事嘛，他有理沒理 都走來搞你嘛，那你就變成現在整個那個氣氛就是，喂，我開始想一件事，就是究竟現在我講什麼話會隨時會惹禍呢？好像以我自己為例，我在 My Radio 或者我在今天這裡說話，我會不會馬上走出去在外面 有警察出來問你剛才你講的話、啊、會怎樣怎樣怎樣呢？你現在開始有這種氣氛在這裡，就算你留下聽的，你都想咦，現在有沒有那些成班一班即警務人出來問你、啊、你又做什麼事這樣，剛才我真的見到，是嗎？現在你就處於這種氣氛。所以我趁昨天未講的之前，我就想講，大家現在要開始習慣這種氣氛，就像剛才你 Marco 講的一件事，就是你慣了嘛，原因是你受制那個邊際遞減效應，那件事第一次出現你就很害怕，出現第二次你沒那麼害怕，第三次你完全麻木了，不過現在周邊的人未是，現在香港就慢慢有這種狀況在這裡。我之所以要看這件事，就是說即係大家對於上個禮拜或者禮拜二發生嗰件事咧，你唔好覺得呢件事係一條界線嚟嘅，呢條界線係移動緊嘅，係一路推緊向前嘅。我哋唔知嚟緊落嚟嘅九月嘅選舉之前，會繼續發生啲咩事情？會唔會有一啲呢個港共政權或者中共政權不喜歡嘅候選人受到一啲無理嘅滋擾，包括司法制度，包括呢、這個即係？警察，甚至在街頭上面，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提高警覺。你每天起身你都知道有一件事，在香港今時今日是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的， 咁啊，陳雲你講。 今次就係選舉度，我哋睇到就係政治審查或者係郵件審查嗰啲，就係由呢個選舉事務處咧就外判咗俾民政處啦。咁跟住就係郵政局，即係 postmaster， 即係原本呢兩個部門係處理一啲好中性嘅嘢嘅，郵政局係處理郵寄啫，即係地址派遞到唔到啊咁。但係佢係唔政府是不會說由他是審批一些字的，譬如說一些郵件裡面，即是說選舉宣傳裡面的一些字，譬如說有沒有建國啊、獨立啊、自主權啊、自治權啊、高度自治啊、食水自給自足啊那些東西。而一個郵政署的官員呢，或者是現在都是官員，因為他都是政府機構來的，是不應該做這些東西。但是就很多原本政府做的政治的工作就外判了给这些民政官或者是邮政官来做，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成本化，就是过去是由政府决定做一些政治审查，或者以前没有政治审查，就是总之是不让某些人参选，那我们是知道由哪一个官员负责的，但现在是居然是有一个，譬如说不让梁天琦参选，就是一个沙田的民政专员，就是何麗祥做的，他又不是由这个选举事务处的主任冯华做的，他的冯华那个就是负责是做一些很中性的事情，他本来就应该做政治的，但他做一些很中性的事，但是一个民政专员就负责做一些调解啊、救济啊，哪里譬如说哪里有些很大型的灾难，譬如水浸啊或者火烛啊，他就走去做啲部門聯絡，跟住就係整一啲緊急救濟基金，或者嗰啲臨時庇護中心嗰啲咁嘅嘢啫。但係佢居然依家係做咗呢個選舉判斷港獨與否嘅生殺大權，因為判斷一個候選人嘅政綱或者係佢個宣傳嘅觀念是否有港獨啊、建國啊、反共嗰啲咧，係政治哲學嚟噶嘛。因為成套是很複雜的，譬如你說港獨這樣問他內容的，其實就是 搞民族自決，問他自決是什麼，他說就是搞民調，就是包括是很多民 電子投票， 那個不是就是政府的中央政策處委任，中央政策局是委任這個中大做那樣東西，政府都在做自決的，是不是民調自決的，為什麼梁天琦或者是青年新政那些做他又說港獨呢，這個極之神奇。 我咁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覺得即係某啲候選人喺嗰個選舉論壇上面有足夠嘅殺傷力，又或者甚至佢當選嘅機會好高。咁可能今日即係港大做嗰個調查都話阿梁天琦今日選佢都會攞到一席，係嘛？ 一定贏。 個原因就只不過係咁樣啦。但係咧個客觀效果上咧，我哋可以判斷嘅就係話你而家用呢種方法，呢種即係高壓式嘅方法去禁止一啲思潮。那個思潮被討論的那個機會 是越來越高的，你現在不只單止在香港，你直情在其他報紙都說，即是其他英語的報紙都說這樣， Financial Times 就說這樣， CNN 又說這樣， New York Times 就說這樣， 都已經用了 Independence Camp， 即是有獨立陣營，以前哪有這回事，以前只是 Localism， 或者連那個本土的名字都未解決， Localism 或者 Indigenous Movement 或者 Pro-Democracy 那些，現 在就已經是 Independence Camp 這樣，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那些基礎的廚藝知識因為他不知道高壓煲，原來高壓煲裡面是特別容易煮滾的嘛，所以呢他同樣你提高咁高嘅政治壓力咧，民怨咪更加容易沸騰。 本來呢個港獨派參選係高壓煲有嘅放棄嘅氣氛嚟嘅，你放棄就冇事嘅，你冚住就爆煲。 點樣加壓？佢 keep 住加壓，咁咪更加容易滾咯。 原本佢即係以一個政治嚟講咧，佢將呢班嘅港獨勢力，假如佢推波助瀾，令到佢哋各自都贏到議席嘅話，咁嗰個討論咪結果係擺咗喺議會，用政治可以解決到啊，或者佢可以慢慢拖延佢啊。咁有好多嘅方式可以圓滑地去處理咗嗰個民粹嘅，因為佢哋揀咗個代議士有一個出口噶啦嘛，即係嗰個憤怒，基於憤怒去投票嘅話，咁但係嗰個代議士入唔到去議會，啲民憤咪繼續喺翻啲人民嗰度，咁結果咪又係將個鬥爭會又落翻街頭咯。 其實咧，大家要諗諗啦，即係點解咧？歷來咧喺香港咧，唔係喺中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呢種高壓的手段咧，係不斷用嚟處理民間訴求同埋呢啲怨氣的手法咧。 咁其實大家要重温陳文一段説話。嗰段説話對今時今日咧，我哋點樣判斷香港呢個形勢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就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而家六十幾年咧，佢仲處於一個革命政權嘅狀態。呢個所謂革命政權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權力嘅分配、權力嘅轉移、制衡權力嘅遊戲規則係完全從未穩定落嚟。呢個意思就係話，邊一班人有權，佢哋有權咗之後，點樣交俾下一班人嘅時候咧嘅呢個過程咧，係完全而家未規範嘅。呢個遊戲規則佢體現喺邊度咧？體現喺憲法喺法律上邊。而你由今次香港呢個事件睇就話，咦個法律如果根據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睇法就係、是、任我改噶嘛？點解任我改？因為我都唔知道聽日會係咩事。咁而家香港就變翻。即是大陸這一種處理權力分配權力轉移的狀態，原因是因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由頭到尾到現在都未搞清楚，就是這個革命是未完成的，這班在上面掌握權力的人每晚都睡不著，每晚都在害怕。如果他不害怕的，那有什麼方法？就是這個制度權力的轉移、權力的分配制度化，由個法律、由個遊戲規則體現出來。咁香港就而家處於呢種狀態。 香港本來我哋嗰個普通法就係你寫到咁樣，就係、是、譬如個選舉條例係咁，以前係咁樣執行，依家都係咁樣執行。以前就係連呢個推翻一黨專政啊，或者係結束咩追究六四屠城責任啊、吊死李鵬啊嗰啲，冚唪唥都可以喺選舉論壇講噶嘛。咁嗰啲對於中國嚟講更加離經背道，或者更加違反基本法啦。但係都照過啊嘛。咁按照啲先例，因為應該你提出咩港獨啊、咩建國啊、咩公民自決啊，都由得你嘅。咁另外係呢啲係言論自由咯。咁況且係即係過去有慣例，咁依家就應該係照樣咁做。咁此外咧，就係、是、香港嗰個法例嘅解釋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執行處嗰度，係喺法院嗰度嘅。即係話，除非嗰、那個。政府覺得有問題，咁係尋求律政司嘅解釋，咁之後先至可以加嗰啲嘢。但係當佢提出呢啲話港獨嘅候選人唔可以參選咁嘅時候咧，律政司冇額外嘅法律解釋嘅。咁佢應該係好早之前有一個法律解釋，咁就容許人哋及早喺未報名之前做司法覆核，或者係做打官司，或者係喺立法會未休會之前喺度辯論。咁嘅話係合理嘅過去嘅做法啦。咁依家佢嘅做法就係十足好似台長講，係佢係唔尊重普通法，係用咗大陸法系。大陸法系咧就係國會，即、就、係、是、大陸嘅人大咧係有一個立法權同解釋權嘅，就係、是、嗰、那個中心法院啦，或者係歐陸嗰個司法體系、那個我哋叫行政法院啦，即係嗰個權力係細過國會嘅。咁我哋喺法國、德國或者喺北歐國家都係咁樣，係、那個國會嘅立法權同埋釋法權係大過嗰、那個。行政法院嘅，即係嗰個解釋憲法嘅法院，但係大陸就係佢係採取歐陸法系，但係佢就唔佢，因為但係香港基本法寫明呢個香港有獨立嘅司法管轄權嘅，咁故此喺今次嗰度係好大鑊嘅，即係佢係用咗大陸法系或者社會主義法系嗰種任意釋法或者任意睇個法律係點樣，唔掂咪我咪立過一條法咯，就推翻之前嗰條咯，咁呢啲係影響我哋香港法治嘅，所以今次唔係淨係。將一班聲稱港獨，他聲稱港獨啫，佢唔係都唔係做港獨，聲稱港獨的候選人隔開，有好嚴重的影響香港法治的效果嘅後果。 嗯，不過呢個影響咧，就即係簡單嚟講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喺新疆啊或者喺西藏咁樣嘅。呢件事佢會引起一定嘅國際嘅反應喺度。嗱，我成日講一樣嘢就係、是。香港唔同新疆，唔同西藏同新疆，呢度發生任何一樣嘢，國際社會係關注，而且下一分鐘已經關注。所以你睇到呢、這、一個即係好幾個候選人佢被呢個選管會 ban 咗之後咧，我國嘅報紙就好詳細嘅報導。但係呢個唔係呢件事嘅終結嚟嘅，跟住你會睇譬如阿陳文佢再宣傳。這個永續基本法、yeah. 或者香港這個實現主權的問題呢，我很相信這個就會下一波國際媒體的重點的報導來、一旦這個報導呢再深化下去呢，其實現在外國的傳媒包括外國投資者都問一個問題、yeah. 就是跟著下來香港的地產它到2047年之前會怎樣、 香港的投資環境在2047年之前，它會不會隨著現在這個中共和這個港共政權對香港這個處理的手法，日益將它變成這個大陸化，而出現一個經濟的危機在這裡？這個就是下一波會來的問題。 譬如我哋葉寶城聯盟嗰個郵寄通函咧，都仲未俾所謂郵政署嘅處長即係 postmaster 係批准嘅。入邊嗰啲字好温和啫，即係修憲啊、永續基本法啊，或者係確定自主權啊。咁譬如如果佢連自主權呢個字佢都認為係禁忌詞，跟住唔俾咧，咁係好奇怪嘅。因為自主權係其實即係高度自治啫。即係佢話香港冇自主權，即包括冇司法獨立嗰啲咁嘢。 即係佢自己否定緊基本法裡面嘅一啲講法。 所以佢係危險嘅，佢如果亂嚟嘅話。 冇咁，而家跟住落嚟講嘅，即係譬如話有啲比較有權威嘅報紙，譬如《紐約時報》、英國嘅Financial Times 財經啊，佢跟住就會討論一個問題，即係香港嘅實現主權嘅問題嘛。而成件事個癥結而家就喺呢度啦。嗱，你而家譬如陳雲前幾日喺免説呢個 Facebook 上寫過，我覺得好精彩啊！如果你講港獨，這個引刀成一塊，莫負少年頭，大家會講好出嚟，好暢快。但係如果你講永續基本法咧，低温係唔啱聽嘅。不過你聽落去就知道一樣嘢，就係呢樣嘢就正正打到呢個中共嘅死穴喺度。 因為一個擁有永久憲法嘅政治實體係乜嘢嚟咧？咁其實大家心中有數，中共亦都心中有數。佢經常佢即係譬如過去點解滿清政府係都要租借新界，整個99年期喺度拖住英國，佢就唔想俾英國有一個好廣大嘅土地係擁有主權啊嘛。佢係俾香港島有主權，即係各樣俾佢。九龍一小部分係有主權，但係新九龍即係深水埗啊、大角咀一帶。加埋新界咧，得99年期，佢用呢兩嘢嚟拖住英國，即係大英帝國。喺97之後，亦都一樣。呢度得翻，雖然話有個憲法，基本法係憲法嚟嘅，但係咧就係得50年期。呢個50年期亦都棘住呢個香港嗰個政體，佢好似一個國家，好似一個有實現主權國家，但係由於有50年期，佢又唔係。咁係令到嗰個基本法入邊好多條文咧係互相衝突，但係亦都可以行使咧。我成日舉個例嘅，譬如第一條就係香港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一個不可分割嘅部分咁啦。咁呢個即係香港係中國嘅領土啦。另外一條就係香港係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咁。咁即係香港係直轄市啦、核區啦。但係第二條咧，佢就話香港擁有各種嘅內政權嘅，即係行政權啊、財政獨立，仲有獨，佢特別係寫明獨立嘅司法管轄權同埋乜乜權咁。咁呢個又顯然又唔係喎，因為佢又唔係中國領土，又唔係中國直轄嘅核區喎，因為佢係中央人民政府係唔可以喺呢度行使自己嘅法律，同埋係佢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同埋佢嘅部門係唔可以干預香港內政嘅。咁究竟香港係乜咧？咁呢兩個自相矛盾嘅，之所以喺基本法可以寫到落去，就因為有50年嘅年期啊嘛。而一旦永續咗之後咧，我都可以講得好白噶啦。入邊嗰啲自相矛盾嘅嘢，冚唪會變成一致嘅。 陳雲頭先講嗰度，我諗大家即係翻去咧，有時間咧就係咁耳都立下本基本法咧。本基本法而家最大嘅問題，其中一樣，如果香港人角度睇咧，佢入邊原來充滿曬矛盾嘅。即係你講緊而家講啊頭，即係嗰條幾條要確認嗰幾條，咁你點解唔加埋第26條落去確認咧？ 佢加埋其他一啲話一方面係不可分割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就係中央部委不得干預香港，一方面就係中央佢就寫明係直轄於人民政府，另外一邊就係話中國嘅法律唔喺香港實施咁。咁只要呢？佢唔係簽確認三條，係另外揾三條嚟到抵消佢，從埋一齊簽咧就非常之精彩嘅。不過我費事玩佢呢啲嘢啫嘛。 鬱文玩咗佢，鬱文擺曬成本落去噶嘛。 好嗱，咁樣玩佢入邊 個原因好簡單啫。個件事情咧，到上個禮拜嘅尾咧，就無謂節外生枝。因為你唔知道嗰個選當其時，你仲可以有一個即係幻想，就係呢個選委會選管會。佢一個單一原則去處理呢樣嘢， 佢係可以 ban 你嘅。 嚇，即係當其時，即係大家仲有咁嘅即係估計咁可能性。但係如果你到咗禮拜二，你講一樣嘢就係，其實佢根本後邊冇原則㗎。佢嘅原則就係懟冧，即係 指定嗰幾條友， 指定幾條友，嗰啲有勝算嗰啲，或者佢極喺輿論上或者青年嘅支持度特別係多嘅人，咁我哋呢啲即係老中青都支持嗰啲，就算啦，呢啲下一步先對付啦。 唔係佢搞到你，佢冇乜着數嘅，佢搞到你真係冇乜着數。嗱，我覺得原因好簡單啫，即係無論話陳雲而家事情嗰、那個即係所謂 polling 係點樣咧，如果你話因為阿陳雲所講嘅言論，你要 ban 佢咧？咁換言之，你就反對後面一樣嘢，就係反對基本法。 係啊，反對永續基本法喎，即係話好大鑊嘅呢個，因為喺過去嗰幾日嗰個美國英國嘅《金融時報》已經講咗啦，就係其實嗰個基本法如果唔能夠永續咧，係產生好大問題嘅，即係留岸唔可以過2047年啦，跟住就係嗰啲留契到2047年係極有可能係俾中國國土廳收翻，跟住抽一次好重嘅地税啦，又或者。是中國如果當佢財政有危機的時候，佢會將在香港可以收的地税將佢證券化，跟住喺國際度當債券咁發行。咁嘅話，佢可以攞到幾萬億嘅，即刻攞到幾萬億嘅資金。咁跟住所有香港嘅樓咧，都會喺國際嘅機構投資者嘅手上揸住。呢、這個叫做香港嘅樓宇嘅領匯化。所以如果解決不到基本法永續的問題，即除了樓會出問題，銀行按揭出問題，法治即係30年之後的法治有沒有問題？因為很多機構投資者或者外國投資者、大銀行、大的商行財團都很關心30年之後的事，因為它的部署不是只是10年的，它可能會很快將東西搬到新加坡，就是將香港的總部或者分部。故此如果它一旦拒絕永續基本法，或者是拒絕我那些算是溫和的郵政通函，它是國際社會是會看的。 是啊，這個整件事呢，即是我們很強調，不斷我們在街頭演說可以強調，就是這件事其實不是好像所謂港獨那樣，它跟你都還有少少即是一些距離在這裡。陳雲現在提到這個永續基本法或者2047年的問題呢，是正正跟你生活的每一個生活細節，特別跟你的經濟、你的樓是息息相關的。儘管現在在街頭巷尾，大家不會覺得這個永續基本法這個話題呢會構成大家日常的一些談話的內容。我剛才來的時候呢，港獨這個就有了，在後面那兩個伯就不斷爭論這個港獨的問題。不過我覺得這件事呢不會持久下去的，其實在短期之內這個基本法應不應該延續下去，以至到具體講就是第二次香港前途談判的問題呢，他就會上了香港市民的日程裏面。 其實現在他已經達到那個第一步的效果，就是當他 ban 了這一班有港獨主張的亦都有威脅 的潛在候選人之後，就將這個港獨的討論其實帶了進去市民 的口中嘛。本身只是在選舉論壇，其實今年選舉氣氛不熱烈，那些人是不理或者只是不喜歡就算，但是真的帶了下去，市民會討論，會去接個個都接收到有人被人 ban 咗，跟住港獨其實探討緊就係香港嘅主權啊嘛。咁而探討香港主權之後，會延伸一連串嘅討論，其實亦都會觸及到我哋香港究竟嗰個法治啊、基本法呢一啲嘅問題，即係其實係加快咗香港人去面對緊我哋而家講緊香港嘅呢一啲問題。 係嗱，用得學術少少或者即係比較所謂一個低層次少少嘅，就係、是。香港到少今時今日2016年的年尾呢，事實上我們的主體意識，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已經建立了，因為建立的你現在聽到很學術，但是很實際講出來，就是說你在街頭你聽到人講普通話，你就會有一個醒覺在這裡，咦，為什麼以前不是？你去到醫院，為什麼現在有大陸醫生是用跟你講普通話去診症的？你開始有這個警覺在這裡，慢慢你可以看到了，咦，忽然有在大陸下來的人，他在香港攞夠七年，他就去考警察。 是啊， 慢慢你要見到咧，好多呢工作崗位咧已經出現咗一啲同我哋以前香港嘅，我哋慣性假設由香港人自己去做嘅咁嘅情況，係完出現一個大嘅改變。 依家我哋仲未出現普通話警察啫，即係你出現嘅時候就話你問佢阿Sir 乜嘢，佢話你幹啥？ 幹啥？ 你給我好好站着。啊 咁我就唔會同佢講嘢㗎啦，咁我就用嗰個四個字啊， 梁天琦嗰日對阿馮華講嗰句説話就回應佢噶啦，因為我估佢唔識聽嘛，係嘛？佢唔知道我講緊咩啊嘛，係嘛？啊，嗱呢個咧，即係你慢慢你就會由家長本身，你由學生本身，你去感受得到。譬如而家喺北區嘅讀幼稚園，有邊啲幼稚園係唔講普通話？ 嗯， 你翻到入大學，你有冇一分鐘你聽唔到人講講普通話？ 嗯， 就嚟可能連啲大學嘅90%嘅每一個教授都係大陸嚟。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個所謂香港人自覺呢個主體意識建立嘅客觀嘅形勢嚟。佢哋唔係因為我哋想建立，唔係因為我哋呢幾年或者我哋喺呢個節目或者阿陳雲佢講，即係因為我哋講得多，所以香港人覺得要即係自己要出嚟，係因為個社會環境同埋呢個中共嘅。他很急於要 將香港變成他的殖民地，這個就是倒行逆施的政策，將香港人變成自覺地香港人。 其實這個發展是，其實這個發展剛剛符合國師所說的城邦論，就是香港有個國體先的，然後當我們香港人自己的主體意識建立了，那就會香港就會自然建國， 就是那個是會本來在這裡的，只不過是沒有實踐到，或者是暗中實踐，但是免得說給大家聽而已，有好像講過很多次了，就是中國的官員來香港要 show 中國的 passport 的，他不是拿特別的通行證，即跟住我跟美方的人傾，喂，你哋去夏威夷使唔使，或者去 Puerto Rico， 即係個特區嚇，波多黎各特區，使唔使攞美國護照啊？唔使啦，乜證都唔使就咁過啫嘛 ，driving license 都唔使。跟住就好，大家就好快明白香港係乜嘢咧。 嗱，所以我哋講咁多次，我哋都仍然要講，就係你睇呢細節，你就要知道一樣嘢，就係佢點搞都好，呢個一國兩制嘅招牌。他不敢炒下去，他到現在都說了，即是依法施政，堅決執依法治港， 維護一國兩制， 確保一國兩制不會變質， 香港確實執行， 但這個說話不是對香港人說，你記住一件事，他不是說給香港人聽這裡一國兩制，他是說給美國佬聽，as long as 這把招牌還掛在這裡，他就覺得美國佬就不會動他，不過我告訴你現在不是，你再這樣搞下去，美國佬就不會看你的台戲， 因為美國是當香港是一個特殊的經濟和政治的特區，所以它賦予香港一個貿易優惠的地位，這個是在97之後的美國香港關係法的定下來的，也是因為這樣香港維持到獨立的地位，就是獨立的類似國家成員國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就是航班談判、金融的機構在這裡設立，就當是一個國家，譬如在大陸的投資、香港的投資當是外國投資，這類的東西其實都是整個國際社會賦予香港這樣做的，97前已經是這樣。 我打岔國師一句先，其實剛才國師說的那些，如果我的街坊想了解清楚一些，其實裡面有寫的這一份的本土政綱，可以問我們手足拿都可以的。 講到最後一件事，如果你關心你層樓你關心你自己的子女將來要受什麼類型的教育呢，今天你就要投陳雲一票如果你不是這一區的選民，你是其他區的選民，你就投葉普成一票， 是 就這麼簡單。 因為每一區都有我們的候選人在這裡，現在今次是五區都過了關，都是五區都有候選人。 還有記住，今屆的立法會其實已經是我們最後一次能夠真正去令香港重回正軌的機會，我們即你很明顯見到有不同政見主張的人會被政治審查去摟走了，那今屆裡面的選舉如果我們不能夠進行到全民制憲，不能夠進行到永續基本法的話，再過多那四年的話，下一屆的立法會所謂選舉其實跟陰點是沒有分別的。 好，那你剛才講了就比較悲觀一面，這幾天我網上都看到的，不過我講樂觀那面給你聽，他這樣搞下去呢就沒有港獨就變港獨的了 逼出來的 出來的嘛。講到這件事，我覺得現在大家呢去答一個問題呢很簡單，港不港獨不在香港人的主動權，不在香港人手上，在中共他怎樣去估，即是選擇下一屆的行政長官，他怎麼選擇改不改變對香港的高壓政策，這個高壓政策以現在這種速度，現在這種的方向下去呢，香港人是必然引起反彈，只不過反彈的形式就各取所需而已， 係咪啊？所以大家就唔需要話淨係睇一面嘅。你激到香港人嬲嬲地咧，去到依家乜都做得出俾你睇。要做得出嚟嘅人咧，我前幾晚我聽唔知邊一個節目講啦，你香港人連捐血都唔敢，你點會敢流血咧？咁樣其實唔需要咁用咁嘅睇法嚟睇，因為咧而家呢一個咁嘅港共政權嘅處理嘅手法咧，大家唔好排除一個可能性，佢係要激到香港人真係要做一啲嘢出嚟。